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呢个理念 啊，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嘅堅㗎，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啊， 哦，嗰隻啊，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嚟。 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都要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极前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一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 有缘，好再见。 真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高铁，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州牛肉好食，都系红色。 翻嚟啦！哇，今日咧又系加时版啊！咁啊，难得请到阿宇文上嚟咧，咁我哋就开第四节嘅北上频道啦。 系咪因为我嚟加时啊？ 系啊，真系噶、 哦， 因为、 okay. 因为今日咧，我哋嗱本其实咧就咁样嘅。又再重新解釋俾你，本來今日咧就成集都係嘉賓版嚟嘅，第一節咧就係阿李鵬飛阿飛哥啦，同你都好熟啦。咁啊阿飛哥嘅我哋嘅飛哥正傳嘅第二集。 OK。 咁啊出完咧就加兩節語文咧，就我本身係安排。咁 你講飛哥正傳咧，即刻令我諗起著 Superman 服裝。 我以為你諗到 James Dean 嘅阿飛正傳添。 冇啊！ 阿飛哥年青都可能。是 James Dean 咁有型嘅， 佢好型嘅，年轻依家都好有型啦，系嘛？ 系啊，咁啊，我哋 gentleman 今日，但系咧就因为咧，我哋就出咗少意外，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就加咗一节特别版咧，就系杰斯失业周记， 好玩 啊！咁啊，所以咧就加咗一节第二节，咁然之后所以先再同阿宇文嚟倾偈咯。 你好开心， 失业都失得好开心啊！ 系咯， 唉，真系咁 噶嘛，做人太多， 应该做人就 系 咁啊嘛。系啊，冇错，正面啲去睇下你嘅生活，即系我觉得咪人生就系咁样噶啦，有喜有乐，咁啊，仲有亦都系唔开心咪都系一种经历嚟嘅。 会系啊，我自己喺呢方面会比较多。 嗯， 知唔知点解？因为其实做媒体咧，我可能自己对我唔知自己系咪对自己要求比较多，即系有啲人打一份工嗰阵时咧会讲，诶打一份工啦，赚钱啫嘛，为咗生活啫嘛。咁我由第一日，你谂下我读书嗰阵时喺大学读书，我已经系想入呢一行，入咗呢一行，跟住毕业好彩第一份工就已经系呢一行， 系媒体， 冇离开过，中间离开过咧，诶呢啲你完全唔知嘅，中间离开过去咗教书， 哇唔系啊。 当年教书好， 喂，你得噶，你个性格真系都。 当年教书系好好批噶，每年跳磅嘅。嗱，我哋嘅台长咧喺度点头， 系。 点不知我就真系衰啦， 系衰咩？ 高薪唔要，又翻翻咗呢一行。 你咪好似阿林老师咁讲粗口啊，俾人赶走咗。 唔会啊，冇啊。 Okay. 我当年我走嗰阵时候，学生为我喊嘅， 系， 因为我同学生嘅感情好好。嗰陣時我喺明愛教書嘅，即係教翻我自己最擅長嘅普通話咯。 中學 唔係 小學， 明愛 哦，教 類似係 Ivy 咁樣咧。 哦，明白。 咁嗰陣時教佢哋普通話嘅，即係我自己最專長嘅一樣嘢啦。我嗰陣時教點解話我走嗰陣時學生為我喊咧？就係、是、我教嗰班咧，其實係孭好多班，其中一班咧係最唔乖嘅，個個老師都唔中意嘅。咁但係咧咁啱咧有一個即係歌唱比賽係關於普通話，要唱普通話，其實都唔關我事嘅，我完全冇帶佢哋呢樣嘢。 係， 只不過有陣時我見佢哋咧喺度訓練嗰陣時候咧，我會關心一下，其實好自然嘅一個老師，譬如話幫你執下衫啊，或者你哋有啲咩咁樣好濕碎地咁樣嚟幫佢哋。 係， 我唔知點解咁樣令到佢哋會覺得好 warm。 係， 然之後佢哋上台知道我要走嚇、啊，真係走啦，上台喺度唱唱下喊。 係， 我係一個好眼淺嘅人，即係平時 睇 戲啊，或者做咩咧，我都會好容易喊嘅。係，佢哋喊我喊， 係， 佢見我哋喊，佢哋見到我喊，佢哋又更加喊。 係， 成件事啊令到我好感動。 係， 跟住我發覺咧，到呢一刻，其實我自己做呢行咧，初期咧我係做青少年嘅專題會比較多啲嘅、我自己對呢一樣嘢好有興趣。 嗯， 即係小朋友嘅嘢， 係 到青年嘅我都好有興趣。嗰件事咧係對我咧到影響我打後到路呢一刻、我就覺得其實人咧冇好壞㗎。 係 所謂嘅壞咧，其實佢本身唔係壞。 有多時係個社會價值觀問題啦。 一嚟咧，二嚟我覺得佢哋其實有需要愛㗎。係我唔係教緊一個宗教，係純粹從我自己嘅經歷，我發覺呢一班人係完全冇理佢，冇人理佢、即係當俾人 label 咗佢哋係一個壞嘅一個群咧，啲人咧就會用個壞嘅 attitude 啦。 我就想插一句啫， 眼光啦， 我想插一句啫，系啦，即系林老师讲粗口，咁系咪好坏咧？ 梗唔坏啦，点会坏啫？ 但系即系有时有多时就系个一个社会嘅一个判断，一个批判。 我觉得咧，批判佢嗰啲咧孭紧一个政治嘅性嚟批判佢，其实咧边个唔讲粗口啊？吓、啊，虽然我最唔讲粗口，但系有时我激起你，我都会讲一两个字，即系可能普通人会觉得冇乜嘢。 知道。 我係覺得係呢樣嘢㗎。 OK、啊。 所以我覺得呢即係做媒體我頭先我講呢、會面對好多唔開心嘅嘢嗰陣時候呢就係、是、有時做下你會發覺咦點解好似冇一啲 feedback 返嚟嘅。因為我自己咩電視台又做過、啊、雜誌又做過報紙又做過即係好多媒體唔同嘅嘢我都做過、其實我需要有一個 feedback。 其實你係即係講開其實都想問下，即係你其實你係做，你係試過有冇試過做跑大陸嘅新聞嘅？ 好多添， 好多 中港嘅新聞， 係 主要係中港。 中港嘅新聞， 比較多。 邊啲媒體做過？ 電視啦，我頭先同你數啦，電視啦、報紙啦、 報紙、 雜誌咯，全部做過 曬啦。亦都試過，應該有啲時候係踩入去大陸， 有好多事嚇。 有冇啲咩即係？得意嘅經歷可以分享下咧，唔方便講就唔好講。 係有啲嘢唔講。 係啊係啊，即譬如話，嗱我舉個例咁問啦，我成日就喺我呢度成日都盛讚呢、這個而家喺國內嘅電視台啊、省台啊，佢哋跑每一日跑一啲好民生嘅 ，OK， 佢哋唔會因為政治新聞佢哋就通常大家都唔想掂㗎啦，即係大陸。咁但係跑民生新聞咧。喺內地我哋每日見住啦，因為我哋喺內地生活，我成日覺得好佩服佢哋嘅，因為真係高危嘅一個動作，一個職業嚟嘅。譬如話你走去訪問一間工場製造呢、這個有毒食物嘅，係咪先？咁你成日就要偷拍啦，俾人一發現你嘅身份，可能俾人打到你， 冇錯， 青質變豬頭。即係重質就命都冇埋咁樣， 好慘㗎！佢喺內地做記者咧，人生完全冇保障。 所以我咧就成日都講啊，我幾睇唔起今時今日嗰啲香港記者，即係好安逸嘅。大家一日喺我唔知啊，我或者我太過偏激啦。但譬如可能而家每一日你喺香港做新聞嗰啲咧，就翻到去屋翻到工咧。 就打開曬電腦抄下南方都市報啊，抄下呢份抄下嗰份。 你講呢樣嘢， 而家香港啲電視新聞都係咁噶。 其實我感受好深啊， 係啊， 我同你講啦，九七之前或者九七之後嘅頭兩三年咧，香港媒體咧其實都算好嘅。好嘅意思咧就係我哋嗰代嘅即係媒體人咧跑獨家， 見到啊， 家 係咯， 一定要做一啲咧同人哋唔同嘅嘢。刮一啲咧同人哋唔同嘅嘢， 知道 之後唔係依家呢一度人有我有，我可以咧出席一個咧記者會咧，由頭至尾咧，我見到啲人唔發問㗎，由頭至尾就係問一兩個，就係嗰兩個人咧嚟問問題。 點解會咁咧？即係咪因為當年係得 OK？ 唔係，即係咪因為當年又有記者俾江澤民主席鬧個 naive 啊，又或者間唔中去北京啊，俾人揼揼揼揼揼到變豬頭啊，揼大得揼到磨到滑曬咧，即係你作為一位即係業內人士，其實你嗰、那個你個睇法 咧，完全都唔係第一樣嘢咧，俾人哋鬧完之後出曬名啦，同埋嗰個即係好講真， 係 熟情嘅啲人咧已經講。在現場被江澤民在那裡講的或者問同一個問題的人其實已經問過很多次、只不過去到那一刻江澤民在那裡火爆了出來可能被人家問太多次 是但是為什麼現在那個 被人家揼呢你想想我那個年代或者我之前那些人年代點會俾人哋揼啊？寫悔過書㗎，係 啊，寫悔過書啦，運你客房啦， 係啊，掹幾個鐘啦， 幾個鐘啦， 運你幾個鐘，閒閒地跑過內地嘅新聞。 咁所以唔係咪因為呢個原因，所以而家嗰啲誒安全啲啦，不如 最重要啦，嗰個政治嘅變化。 OK， 嗱，依家其實喺香港咧，基本上咧係非左即右，冇中間嘅。所謂咩中間嗰啲咧，假嘅。 係。 你如果係留意一段時間之後咧，你就會知道咧嗰個鐘咧唔係鐘嘅， 形鐘或實咗，或者形鐘實有。 我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啦，我有一段時間咧翻內地跑新聞，相當一段時間，然之後翻嚟到香港嘅飛機上面坐飛機上面，某啲中嘅所謂中立嘅報紙，再加埋左嘅報紙，我睇完之後我發覺，咦，我完全唔了解香港嘅。 嗯， 都睇唔到香港 嘅，睇唔到噶， 睇唔到 噶。我 谂俾阿的，系的， 因为我都系读新闻系出身， 佢系新闻系噶。 即系嗱，好明显，我哋嗰阵时读书一定要噶啦 ，balancing report 你平衡，即系你基本上你头先讲得好啱嘅就系，你香港你搵唔到中间噶，你系一左就系一右，永远冇中间噶。即系你话 OK， 其他即系我开啦，其他你乜嘢申报啊、星岛嘢都好，基本上全部其实都唔系中间嘅。 歪晒边 啦！你冇咁，你冇中间，我都话。你哦，你去到哦，所謂冇話分左同右添，只係話建制與非建制。 冇錯。 咁你非建制嘅，你可能係哦蘋果加信報冇啦， 冇 完噶啦成件事。 係啊，冇錯。 咁然之後，另外一樣嘢就係話，點解你即係頭先講話以前話做獨家，去到話而家嘅即係香港唔做咧 ？OK， 我哋嗰陣時即係我哋讀大學嘅時候都有研究過，但係發嗰樣嘢係而家做緊嘅嘢係個老總要嘅，唔係話要你做獨家。是大家不想錯， 是 即這個是去到香港人這十幾年變的心態，大家不想犯，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呢？這個就是政治問題咯，因為你想想你剛才說的非建制只兩份報紙嘛，就是如果要跑一些獨家其實就是靠他們，其他那些我使什麼呢？我不需要的啦，我政治要正確了先，這個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說錢03年呢對香港成個媒體呢影響係非常之巨大㗎呢一個。03年呢香港行到最低嗰個谷底。 係。 嗰、那個年代呢我哋成行呢一係凍結人工某大台。 係。 賺緊錢。 公道 仲要將嗰啲呢仲要將嗰啲呢即係 bonus 呢取消。 係。 之後完全冇返返轉頭啦。 係。 工時加咗啦。 係。 成個行業差曬。然之後呢就令到大老細呢就會覺得喂我唔使請有經驗㗎喎、一兩年咪得囉。 係囉。 同埋呢樣嘢呢要怪真係怪返。 明 白。即係我哋自己嘅香港人。 呢樣嘢就 係。個原因係你冇要求嘛 ,ok, 喂我係老總我就見到隔離台我總之同佢。嗱 調返 轉。調返轉咩就係、是。如果佢有你冇，你就一定俾人插。開快樂開會講嘅。如果佢有你有，大家唔使煩。 Okay. 個原因仲要係咩？因為而家香港有 有間電視台播緊24小時新聞、 嗯、 大家無論報紙又好電台又好甚至電視台裏頭大家都有開住個24嘅，然之後睇住佢，佢做乜嘢大家跟住做就得㗎啦。你冇完全唔使諗，跟咋嘛大家。 嗱依家呢最重要嘅問題呢就係、是、一個 CCTVB 啦，再加埋一個24台啦、 啊、 最重要係照顧呢兩樣嘢㗎啫。如果呢兩樣嘢都 OK 齊晒嘅話呢 OK 啦 fine 啦，成件事就 OK 晒㗎啦。 所以佢即係傑斯成日都話喂線稿形式，因為大家都係跟住個24台去寫。你返返落嚟其實、 啊、我想先問下宇文， 我咁你知有啲報紙唔需要去採訪㗎， 炒台㗎 咋， 睇到啦，睇到啦， 好多報紙都係㗎。 我而家嗱，我間唔中，唔係我通常一個禮拜我 weekend 就返嚟啦，咁、啊、我 weekend 就會睇啊睇香港嘅新聞啦，因為我喺上面好少睇、啊，但係你發覺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㗎嘛，有趣現象就係咩咧？可以分享一下就係、是、咧，我記得我大約七年前開始做北上頻道嘅時候咧，好容易嘅，因為點解咧？我同阿刁文牛兩條友咧，每次、嗯、每個禮拜揾嘅嗰啲 topics 咧、 嗯， 幾乎咧係冇人會聽過睇過 嘅， 即係內地咁，然之後所有人都會覺得好有趣嘅。但係今時今日咧，個節目嘅難度越嚟越高嘅就係乜嘢咧？就係我哋揾嗰啲 topics 咧。你一定要有自己嘅見解，你唔因為點解呢？因為如果你就咁攞個 topic 走出嚟講咧，好多人就話：，誒呢個禮拜有線我都見過呢單嘢啦，無線嗰啲新聞又見過。嗱、 嗯， 我想講個現象係咩？個現象就係話咧，你見到而家，因為有時你會見到就係香港啲新聞嗰啲所謂嘅國內新聞係好可悲嘅、 嗯， 即係咧我哋呢啲所謂叫做即係叫捐窿捐罅，有時即係有啲唔係有時我哋好多 topic 喺呢度講嘅，唔係即係唔係個新聞性咁高啊，一啲好生活化嘅嘢之類，但係你發覺。而家你喺我哋每一日嘅新聞裏面呢、 嗯、 所謂嗰啲國內新聞呢就抄喺內地嘅唔同嘅媒體就抄呢啲咁嘅有趣新聞出嚟啦、嗯、就攞嚟講啦，即係譬如邊度啊有個刀客劈坐廿條友咁嘅，又喺度又講一大渣啦，咁嗰啲 呢我講你知即係同嗰個媒體嘅思維呢係好有關係，完全唔進取嘅。我同你講我自己嘅經歷啦、啊、台呢 嗯， 同我哋讲，你当观众咧对呢样嘢认知系零就得噶啦，我好唔认同呢样嘢嘅。 系， 喂，冇人系零噶，你依家网上面边个资讯唔可以攞到啊？佢醒目过你啊！ 唔系，点解我哋要咁样？佢仲有一样嘢最惨嘅就系乜嘢咧？佢攞同一单新闻嘅时候咧，譬如喺我哋呢个节目咧，我即系分享一下就系、是，譬如我哋做咧，我哋今个礼拜会讲呢一单嘢，呢单嘢我哋会消化咗佢、嗯，有我哋嘅睇法，所以咧，喂，大佬，但系你睇翻无线啊，或者有线啊，任何一个大众传媒嗰个。我要報讀翻同一單新聞咧，喂，佢同照讀係真係冇乜分別嘅啫。 同埋你睇完成單嘢咧，你不幫助 ，sorry， 唔會幫助你了解嗰件事㗎。 係啊， 你譬如啊，梁振英講咗一句説話 ，OK，reporting，、okay, 我 report 咗出嚟咯，真係一個 recording 嘅 reporting 咯。 係， 咁成件事係點咧？來龍去脈係點咧？尤其睇國際新聞嗰陣時咧，你會覺得好離譜嘅。 嗱，係，但我又問翻你， 但係你問 你想 之前咧，我想問下宇文一樣嘢先。我頭先聽到宇文講一個字眼叫做 CCTVB 啊。 嗯， 我想問你 D18 講唔講得呢個字嘅咧？有冇講過嘅咧？ 我唔知喎、啊，真係。 喂，我想佢大家慢慢網台化咗。 哇， 唔係話，我咪同你講，我哋呢度有乜嘢唔講得先？係咪先？我哋嚇。我哋 今日想嚟 你想唔想开个 topic 讲下大班同徐小凤嘅关系啊？我都同你讲噶，系咪先？ 你讲我做听众咯，我实唔会觉你，清楚嘅呢啲嘢。 O K， 唔系呢样嘢咧，即系又要问翻嘅系，问翻你啦，杰斯。 系 你想有定冇啊？ 有乜嘢先？ 即系喺香港嘅新闻度，关于内地嗰方面，你想系香港 先？ 我哋 系，我觉得杰斯讲咧。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咁多媒體，我覺得依家嘅媒體應該點發展呢？我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我已經好少睇電視，因為我 BB 嘅關係，我唔想佢睇多啲電視咧。我自己咧就唔睇新聞。 我喺呢度成日都同大家講啊，唔好，你有細路仔就千祈咧唔好睇太喺屋企，唔好睇太多無線電視。 好壞嘅影響㗎，呢個真係。 我話俾你聽啊，雖然你個細路仔咧都唔係好大個，唔好以為佢唔識睇。 啊、 总之唔好由细潜移默化，唔好睇啊！真系， 所以咧， 好开啊！ 佢喺香港好少啦，即系我谂宇文喺香港睇过啦，有间免费电视台，你知道做内地新闻噶啦。 佢離譜到係咩呢，就係佢唔係佢唔需要，即係佢唔需要諗㗎，係啲片同啲文字係直得。 冇錯， 廣東話連遮個 logo 都唔遮嘅，你知我邊個？ 係啊，係 離曬譜噶嘛呢樣嘢。 一嚟係呢樣嘢咧，二嚟咧，你知唔知道就算香港依家咧去報道呢啲新聞咧，完全唔消化嘅。唔係 directly 咧用翻大陸嗰啲 terms 咧，喂呢個係香港嚟。 同埋講個， 我哋點解要用咧？ 唔係同埋講個笑話。 泥石流咧， 係啦， 山泥傾瀉咯。你問下香港人咩叫泥石流，啲人係要諗下㗎喎。我係呢一年， 你講中咗個 point 啊 ，sorry， 唔好咁激動住，慢慢嚟，我哋大家。但我想講語文真係講中咗個 point， 因為我表達能力真係有啲差，即係我諗嘅就係佢冇從香港嘅角度去睇大陸新聞。呢個好重，即係頭先你問我嗰個簡單，好簡單答阿的哥個問題就係話，你問我希望我希望喺香港電視睇到啲咩大陸新聞咧？我希望我喺香港嘅電視睇到有個香港。讲嘅记者入去报道新闻，入去报道大陆嘅新闻咯，就系咁啫嘛。而家 用我哋嘅视野，用我哋嘅理解嚟将呢一件事报道出嚟，唔系所有所谓嘅中立。 佢而家好 呢个世界冇中立。 佢而家好笑啊！你话有冇香港记者去大陆咧？有，成日而家驻北京记者、驻上海记者，但系顶嘅肺，佢坐喺个 studio 嗰度咧，佢都系读。嗰段新聞出嚟冇消化嘅，即係好似你哋 完全冇 㗎 ，directly 嘅啫嘛。 呢個就係我頭先想同你講，就係話咧，我已經係相當一段時間，差唔多係一年到兩年嘅時間冇睇香港嘅 TV 嘅新聞。 嗯， 到我再打開嚟睇嗰陣時候，近幾日我打開嚟睇嗰陣時候，令到我好失望。我發覺依家網上，譬如你哋嘅網台啊， 一定失望啊， 網上嘅各種嘅新聞嘅媒體咧，已經喺呢兩年爆得咁緊要嗰陣時候咧。點解你嗰啲 TV 完全冇進步嘅、 啊， 停留喺十幾年前嘅？ 呢個又要 back 翻轉頭講咯。 你啲新聞完全係碎裂嘅， 個大眾傳媒係。 譬如話呢個官，你講咗某一忽嘅嘢，你就咁樣嚟報導。喂，我哋講緊譬如話污染嘅問題嗰陣時，你係咪應該將前因後果嚇、一啲嘢你經過你消化咗之後，然之後個官講到啲乜嘢，你應該揾到嗰個核心嘅乜嘢？你應該用你記者，我哋作為記者第一日嘅 training 就係你用個 critical mind 去睇嗰樣嘢嘅。你永遠都問點解、 你講嘅全部都冇，係啊， 完全冇㗎。跟住我就好失望，我就發覺咧，完全係停滯不前嘅。到我打開嗰、那個。雜誌某大暢銷嘅雜誌、再打開嚟，成個 design、成個語言，全部都係十幾年前嘅、我發覺，喂，點解香港嘅媒體會停留喺十幾年前？我哋嘅網上嘅新聞、網上嘅所有嘢發展得咁快嗰陣時候，你完全跟唔到嘅，唔怪得你銷量低啦。唔怪得你 嘅、銷量高與低我都唔講啦。我就係想講佢根本嗰個大眾嘅傳媒，其實係同成個市場係脱咗節 嘅。呢個咪就係銷量低嘅原因咯、 啊。我諗亦都冇照顧到啊，即係受眾嗰個感受。 唔 係佢 唔 係 照顧啊， 佢 咧 佢都係覺得佢話有啊，夠有師奶睇就夠㗎啦，即係咁樣咯。 思維完全好老，即係企喺咧所有媒體最高層嗰啲人嘅諗嘢，或者係中層嘅諗嘢咧，就係、是。我头先同佢讲，你唔好当观众系醒嘅，观众系无知嘅。我好憎呢一句说话。 我哋本来话今 日咧，我同阿宇文 做访问咧，就 系其实唔系讲呢样嘢。 本来就系、我哋话唔会讲粗口嘅。 吓 咁，但系佢坐喺我对面，我发觉越嚟越有感觉，佢将会讲粗口，因为我揾到个知音人就系、是，因为其实你想愤怒咧，你每个礼拜喺屋企，你开着个电视就可以令到你愤怒嘅， 系啊， 即系只要开着个 CCTVB， 你真系会令你愤怒，或者就睇新闻嘅时候咧。尤其是因為我一般可能睇唔明啊，但係我哋坐喺度呢幾個人，就特別係宇文，因為佢都係從事新聞嘅工作，你就會明白佢嗰種感受，因為讀書嘅時候嗰種嘢又攞唔翻出嚟用啦，仲有就知道嗰種節目嘅質素係即係不堪入目到去到咩嘅程度。所以會令到佢好憤怒咯。 嚇、啊！另外一樣可能喺呢一行咧，即係嚇、隨住年紀嘅增長咯，好聽啲就係資歷嘅增長啦。你會睇到，你會有個比較㗎。 嗯。 你嗰種比較就係我真係 九七之前嗰種高峰咧， 係 嗰種個個人咧嚇，每日你要諗啊，我點同人哋鬥一啲獨家嘅新聞嗰樣嘢咧， 係 完全係兩種感覺嘅。依家嘅心態全部都係 just a job 嚟做。作為一個媒體，如果你 just a job 咁樣嚟心態嘅話咧，玩完 係啊。 我咁你知 香港冇就嚟冇記者呢樣嘢， 舉幾個例子啦。早兩三年嗰陣時候咧，咪禽流感嘅嗰陣時候，咪話要咧香港冇啦，中央處理嗰陣時候嘅、 嗯， 我就去嗰啲新界嗰啲雞場咧，同佢哋傾偈嗰陣時候咧，嗰、那個場嘅場主即係都幾大嘅一個老細同我講，我好耐冇撞到你呢一啲記者，即係有經驗嘅記者，話、我同依家啲記者傾偈咧，我發覺咧，我唔想同佢哋講啊。 嗯， 完全唔了解呢件事啊！问啲问题系 A、B、C 嘅问题，即系证明记者系咩啊？第一冇经验，第二唔做功课。 你 唔做功课系最关键。我发觉好多记者入行咧，啲八字错到离晒谱，同埋嗰种态度啊！ 喂，唔使唔，而家呢一代真系唔使点样做功课嘅喎。即系譬如话，大你就算报道本地新闻， 阿迪奇又想 都系等紧 official 料嘅啫嘛。你打就算打劫，唔好讲咁政治性啦。你而家啲記者懶到打劫金鋪啊，佢都係等緊香港啲死差佬俾張新聞稿佢㗎咋嘛。 然之後記者之間互相博料呢，個態度係咁樣嘅，語氣喂佢講啲咩呀，我真係唔明啊，你快啲講俾我知其實佢講緊啲咩。哇， 救命！ 好得人驚啊！ 我哋呢啲老一，我未做過記者啊。 好友。 喂，我未做過記者，但係我都有啲同我同年代，即係我後生嘅年代，同我同年紀嗰啲，喂嗰啲跑特發嗰啲咧，你睇到 好唔同、啊。 喂，嗰啲真係唔同啊！ 特發嗰啲咧，我咁你知 無面天使真 係特發咧，係俾人哋兩種感覺啫。一種就係好佩服，一種咧就俾人哋鬧到飛起。 啊、 我講緊同行對佢嘅感覺。 係啊， 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是、特化咧係的而且確咧係永遠都係咧孭緊一個好矛盾嘅角色。第一樣嘢咧，佢點會俾人鬧到飛起咧？就係、是、你譬如寫人冧樓嗰啲啦，去人哋屋企人哋喊到最慘嗰陣時候咧，唔知點解用一啲好同情嘅方式攞咗人哋啲相咧，即係呢啲行為我唔 buy 嘅。但我覺得特化好叻嘅，其實佢哋去到嗰個位咧，喺冇任何資料嘅情況底下，佢可以做到一個好完整嘅新聞翻嚟嘅。哇！呢樣嘢係好佩服，同埋咧，佢哋去到現場，佢哋知道點去攞料翻嚟啊！即係同我哋靜態嗰啲記者去攞料咧，係完全兩回事嘅。所以特化係好勁嘅，那的又好有。 唔係好，唔係即係宇文頭先講嗰啲，基本上係因為我係讀新聞，但係我冇做啊嘛，係咪？咁我而家有好多大學同學其實同一樣嘢嚟噶嘛，做嗰啲，即係大家會明呢樣嘢，但係答多樣嘢啦，就係點解話而家香港會少咗，即係可能翻上內地去做、派去記者，大家點解會喺個廠度嘅原因？大約早七八年前有三四單。《蘋果日報》、Now TV、有線電視幾個嘅 camman 喺上面直接採訪法院，全部出曬事之後，然之後呢個就係關乎於我哋個政府事，同埋個記協嘅問題，就係、 是、 好啦，俾人砌咗、打咗、傷咗，爭取唔到正眼性，跟住其實大家嘅所有電視台都會驚咩樣嘢，就係、是、喂，假如嗰個人。我拱咗佢上去，然之後發覺要照顧佢終身嘅時候冇人搞，咁點算咧？大家就算啦，驚啦，唔好搞啦，算啦，唔好搞咁多。即係好多而家去到好多香港人係好多怕事，算啦，唔好搞。同埋第二樣嘢，宇文點解話去到呢個位，大家會覺得冇變嘅原因，因為十幾年嚟，可能十幾年前同十幾年後坐喺神主台嘅人都係個炸人嘛。 就係呢樣嘢咯。 咁你喐唔到 呢樣嘢， 就你變唔到噶咯。 同埋咧。真係呢由 A 公司轉去 B 公司轉到 C 公司啦，即係某個高層啦， 係 都係嗰個人啊，由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D 公司依然到嗰個人，咁你想象下個思維咪一模一樣啦，佢點會轉嘅啫？嗱，阿的頭先講嘅第一樣嘢啦，我完全可以同你講到， 係 我記得九七之前我去做採訪去內地嗰陣時候，啲官呢同我講嗰句説話，到我依家我都好記得嘅， 係 佢同我講佢講咩啊？ 你哋依家未回歸啊， 嗯、 你睇下回歸之後啊， 你哋就知啦， 你哋就知啦， 係嘛？ 依家未回歸，我當你係境外媒體，回歸咗之後咧就係、是、境內媒體，媒體所以點解頭先阿迪講咧有啲公司， 但香港嘅記者又唔識去做境內媒體嘅， 係啦， 係啊，即係如果你同國內嘅記者去比較咧。國內記者係識得踩條線㗎喎，但係香港記者今時今日係真係連踩條線都唔夠膽啦，慢慢就好似當記者好似一份朝九晚五嘅工咁樣咯。 依家其實喺香港跑內地新聞嗰啲記者呢，以我認識嗰班呢 ,OK 嘅。 係。 佢哋係有經驗嘅，同埋有啲熱誠、啊、但跑港文嗰啲係好唔得，真係好唔得。 OK。 因為第一樣嘢點解呢，呢個係同嗰個要求有關嘅。你如果係跑得內地新聞嘅話咧，你仲係香港人嚟跑內地新聞，個、嗯、要求高啲嘅，因為 係即係可能個 你唔了解嗰笪地方啦，你要了解嘅話，個要求就係你嘅能力一定要高啲啦，高於一般嘅啦，同埋佢哋通常會中意請啲咧係四五年以上嗰啲人啦、 嗯， 你一定要有咁樣嘅經歷嘅人咧，你跑內地嘅新聞咧，你先至會了解到。如果唔係咧，你翻嚟咧俾個編輯咧改到死啊， okay, 編輯會好辛苦啊。 OK， 咁啊，講啊，嗱，如果你講啊，我哋今日其實唔知點解會轉咗去講啊，喂，但係其實好有趣，係啊，咁啊，有啲嘢我又未必講得到啦，但我又唔想，我好錫住宇文，我唔想佢太過辛苦啊，因為仲有佢其實今日個另外我再一位嘉賓係阿宇文嘅仔仔咁， 冇錯， 咁而家仔仔喺度畫緊畫，咁我驚佢，開始即係。開始冇乜耐性，咁講唔知點解會講咗去新聞，咁但係新聞因為都係真係係阿宇文嘅一個 專長 啦，咁其實就嚟緊即係其實啊，我諗 其實我最想講嗰樣嘢咧，就係做呢一行嘅人唔好當觀眾或者當聽眾、嗯、或者當讀者咧係零認知，我好唔認同呢樣嘢。其實我哋依家嘅所有嘅讀者，香港人係好醒噶、 嗯， 尤其喺互聯網嘅時代咧，即係24小時嗰啲新聞咧不停喺度 loop 緊嗰陣時候咧，佢哋對所有嘢，包括香港、包括內地，其實已經有一定嘅認知嘅。呢、這個時候其實新聞媒體應該俾啲咩一個觀點同角度。嗯一個深度嘅分析，我哋依家需要嘅嘢係呢樣嘢，所以媒體係需要同觀眾、同聽眾、同讀者係成長的。 我接翻你去講咯，我就覺得就即係已經香港嘅聽眾、讀者啊等等都好啦，我諗都已經受夠呢啲折磨啦。即係因為到今時今日喺呢個 moment 咧，冇所謂㗎啦。呢啲大眾媒體唔改咪由佢咯， 我咪上網睇咯。 大家咪聽網台囉、 啊、 上網睇新聞囉唔、 啊、 需要你哋。 上頻道囉。係 囉咪嗰啲。係啦、啊、我都係嗰句個 market,ok、okay、嘅你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咗宇文即係唔同嘅媒體就照顧唔同嘅受眾囉。即係啲大眾媒體都咪師奶都要你都留返啲地盤俾師奶嘅咁師奶。 唔係喎 嗱。得 唔得我覺得 smartphone 之後呢我最有感受㗎。 okay. 3GS 嗰陣時一出嚟咧，我係第一陣買嘅。我身邊嘅所有人咧都未買嗰陣時，我買咗。跟住咧，我就發覺喺地鐵咧，我同屆即同我一齊買嗰啲係咩啊？真係平時全職師奶噶。 係。 我其實咧，呢、 哦這 個 係 好有趣嘅，我覺得你應該揾呢一班人上嚟、 哦 okay。 Smartphone 對於佢哋嘅生活嗰個影響咧，其實大過我哋呢啲咧在職嘅人士嘅。 係。 你諗下一個師奶，如果未有 smartphone 之前咧，焗住翻屋企一定要睇電視啦，或者聽 radio 啦。 我同意，啊咁啊得，我同意宇文你講。 smartphone 幾方便啊！任何時候，我帶我嘅 BB 去玩嗰陣時候，我發覺佢哋咧揸住個 smartphone 咪陪住個小朋友咯，喺網上面睇到幾多嘢、啊。 我先道歉先，即係我 你冇睇小 道歉，我道歉，因為師奶都在轉變中。但是我啲大眾媒體仍然係停留喺即係十幾廿年前，真係攞命，係啊，唔係仲可能係回堂添啊！ 完全係， 完全係回堂啊！即係我諗啊，有即係聽完你講有個感受，即係香港傳媒已死都唔係好揦過，即係如果用呢句説話都真係係啊！ 即係我同你講，我自己好耐冇睇電視， 係啊， 一樣啫嘛，同一個道理。 我哋已經因為時間嘅問題，都已經唔夠再探討下呢、這個即係自我審查呢啲咁嘅所謂呢啲咁嘅問題，淨係講下呢啲咁嘅。即係套下呢啲冤屈都有都已經可以 都唔夠時間講。 係， 好。咁啊，anyway， 即係我多謝宇文今日上嚟我節目啦。大家覺得唔夠皮嘅，咪繼續就喺 D 一八逢星期一至五咧，可以聽到宇文嘅聲音啦。 哇！ 遲啲應該越嚟越多啊。 會有冇錯？遲啲會有傑斯同我主持嘅節目。 唔係喎，你爆出嚟，你真係你話唔講嘅真 係，係咪？ 喂，阿大班未批核㗎，一陣 OK 啦， 一陣 嚇係 咪？一陣佢知道原來我最講徐小鳳嘅時候，佢唔會俾我做嘅，大佬。 得罪咗。 係啊，暫時我哋有個咁嘅計劃啦，咪即係咁啊，宇文話事啦，我都係跟住宇文 啊 嘛，掹下車邊咁啊，或者喺D18嗰邊會開下節目做啦。咁啊，呢啲後話啦，日頭慢慢繼續即係今日個焦點唔喺呢度嘅，即 係 都係希望大家認識下宇文啦。咁啊，講下新聞嘅節目咧，咁啊預告下啦，其實就下個禮拜翻嚟啊，繼續會同阿刁文友咧就會講下李天一個強姦罪咧就已經判咗10年咁啊！我哋呢度唔驚個新聞 out day 嘅，因為我加埋刁文友再講呢個李天一強姦案咧，即係一定會好精彩。咁我就留翻下個禮拜，我哋先講下呢啲新聞嘅節目啦，好嘛？ 粗口啦，鹹濕嘢啦，勁多啦， 冇嘅，冇嘅，冇嘅，我哋 咁離譜係咪啊？ 我哋唔講粗口嘅。 OK， 好啦，咁啊，多謝宇文先。 口粗嘅啫。 多謝宇文上嚟，咁啊， 多謝傑斯。 最後送翻只歌俾你啊！呢只歌即系我拣嘅，咁就啊，宇文个宇咧就系下雨个雨嚟嘅。OK， 咁啊，其实我都想问下你，你嗰个呢个名系咪真名嚟噶？ 唔系， 呢个系啊做节目嘅一个 系。其实我之前做杂志用开嘅名， 有冇咩意思嘅呢个名？ 其实系我真名嘅分开写 分开嘅 ，OK， 哦，我以为有啲咩特别嘅意思啦。 冇啊，因为其实我太中意我个真名啦。 哦、okay， 即係我爹哋幫我起㗎啦，係好有意思嘅。 係 咁，我又好鍾意落雨天嘅。 O、okay， K、 啊、又好鍾意文嘅，因為我鍾意寫嘢嘅。 係 我好 enjoy 呢雨天喺度寫嘢嗰種感覺。 係 我曾經喺度講過話，我最理想嘅狀態係一個點樣呢，就揸住個電腦喺度周圍寫我自己鍾意嘅嘢。 嗯、 啊、所以呢個名字我係好鍾意。 咁所以我今日揀嘅歌應該你都會好鍾意啦。我都係用返個落雨嘅一個意境啦，但係呢再加埋我最鍾意嘅一樣嘢呢，就係我因為你，我會諗翻起北京，我好中意嘅一個季節就係、是、冬天，一個好凄美嘅一個感覺。 哇！我好中意。 再加埋如果冬天再落下雨咧，即係會令到嗰個人啊啲憂鬱症會發作嘅，咁嗰個感覺係好正嘅。 好有詩意嘅，再 咁所以我揀咗嘅歌，嘅歌名就叫《冬雨》啊，齊秦嘅歌。 啊，正啊！ 送俾你啊！ 多謝。 咁啊，希望再有機會，咁我哋喺。 系，希望我經常， 仲要， 我都可以喺呢度再同你啦， 得閒再揾你上嚟啊， 好啊，多謝你， 好嘛 ，OK， 多謝曬，咁啊，多謝阿宇文，我哋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再翻嚟，咁啊，再傾下講下其他嘢，拜拜， 拜拜， 拜拜。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为什么天空变得如此忧郁？难道是冬雨即将来临？即将来临？为什么你的眼变得如此陌生？为什么你的唇显得如此冷漠？难道是爱情早已不在，早已不在？不要再变成美丽的哀愁，不要再寻找牵强的借口，因为你的眼，哦，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早已说明。